你要去的地方，四野细雨春梦，太极太极西皇，听街声闻时光，或走俗寻常，青戈壁过断桥，踏入泥土香，一根烟给路客，揭发着星光，钱抹在鞋跟上，无所谓远方，趟出这片枯寂，就趟过生长，遇见风起水浪，就遇过虚妄，人如情可回望，就忍过喜欢，一如年少模样，苦人一过一笑，沿途必走气薄的深草和滚落衰亡的陡坡，给蹭过车的老司机低音解乏，不惦记竹筒盛雨露的事儿。你要爱荒野上风声，胜过爱贫穷和思考，暮冬时烤雪吃下写长信，早春不过一棵树。 能看见的眼角的泪，

熟悉的吸引，怎么会事情让我的心情忐忑不安的忽上忽下直到天明。而今本人是我，分身的是你，窗前讲述的是那童话里的爱情。人生的白雪公主是否仍追寻王子的爱情，能不能长到只会交换人间真情。那天成长的你和年迈的我将怎么回到现在这良辰美景。总幸好及时传到了你的身边，也让我赶上回应到我的心情。我们注定相依为命，这是个前世飞，今生有谁还清。没有谁不那么公平，谁也为别人生相思这眼睛走梦谁的手影，童话故事里的剧情时间难讲明。 就从这里开始，我 我们都不应该孤单。最初我们害怕孤单，只为了要见面，拼命寻找对方。 想问天，你在哪里？我想问问我自己，一开始我聪明，结束我聪明，聪明的几乎的毁掉了我自己。想问天，问大地，我这是迷信，问问宿命，放弃所有，抛下所有，让我漂流在安静的夜夜空里。坚强在说爱我，反正我的灵魂一片片凋落，慢慢的复苏，慢慢的复苏，凑成一个完全不属于真正的我。你也不必坚强在说爱我，反正我的灵魂一片片凋落，慢慢的复苏，慢慢的复苏，拼凑成一个完全不属于真正的我。不必牵强再说爱我，反正我的灵魂一片片凋落，慢慢的拼凑，慢慢的拼凑，拼凑着一个完全不属于真正的我。我不愿再放纵，多问再多说再多求，我的梦